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是一个没所谓的麦克风。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，我是彤彤。桃花运来自于方大同，虽然他唱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啊，但是他坦然说自己并不是桃花运很旺的人。好像真的这样啊，从出道这么多年以来，他的绯闻很少，顶多用来调侃他和薛凯琪之间的蓝颜闺蜜的情谊。接下来这一位呢，他有绯闻然后变成了正式的皇太太的 Angelababy 杨颖带来的歌曲叫做绿罗裙，这是他主演电视剧大汉情缘之云中歌中的插曲。 没有你在身边发起

心愿透露，就在你生日的时候，我将小小口亲送最难忘记你的笑容，友情的溪水慢慢流，流进了你我的心中，曾在球场边为你欢呼，你别伤我背负，夜里流星飞 族年少时候谁没有梦。他们的成立是因为电视台举办街头美少女选拔活动，然后在很多美少女当中选出了四位的组合成员。在87年的时候呢，是发行了首张专辑《红唇主张》，从此一炮而红，也是成为台湾青少年的梦中情人了。刚听到了这首《年少时候谁没有梦》，是来自他们的专辑《浪漫主义》当中，这是一个和小虎队同时代的女孩组合。大家来听小虎队中的一员吴奇隆的歌，叫做《爱恨之间》。 剑一晃，足让江山动摇，爱恨之间总消磨着万世尘缘，正邪之念就在一线之间，古今豪杰但求一生傲骨冷冽，回首看一生轰轰烈烈，种暧昧，错与对中徘徊，亏与背隐藏着豪杰，与一笑洗尽铅华污秽，爱恨之间总烙印着宿命誓言，正邪之念转眼灰飞烟灭，侠盗之间唯一不能轻易妥协，回首看一生轰轰烈烈，一开始

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，小虫作词作曲。他写这首歌跟潘越云有很大的关系啊，而内容却不是潘越云。怎么说呢，小虫还在念书的时候，在学校附近向一位老先生租了一个房子。每天黄昏的时候，这位老先生就会拿着小板凳坐在院子里望着天上的白云笑，嘴里还会念叨着云啊云啊。后来小虫才知道，这位老先生去世的妻子名字就叫做云，但是老先生一直都念念不忘啊，而且他也特别喜欢潘越云的那首《天天天蓝》。所以小虫的这一首歌灵感就从此产生了，于是便写下了这一首《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》。有时候写歌就是很神奇的事情啊，有时候是身边的人给你灵感，有时候甚至是一个梦也会给你灵感。接下来听林志颖的这首歌叫做《戏梦》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。我是彤彤，这里是没所谓的麦歌风，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，拜拜。 华山论剑，今天决战京城，原来世界竟然这么小。去年你是天王，今年我是至尊，谁是谁非谁又能分清。飞来飞去，飞过人群，飞上云霄，看我多逍遥。 相互辉映，整个城市沉浸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。

肖杰演唱的《对的人》，我们一生都在寻找对的事物、对的工作、对的生活状态、生活方式、对的人。爱情好像很复杂，其实有一个标准，就是找那个让你天天很开心、笑得最甜的人。继续要听到的是古巨基，好想好想 在一起，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，收集春天的细雨，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，听你诉说古老的故事，记住你眼中的情。 十多年了，这首歌曲古巨基演唱的《好想好想》，情深深雨蒙蒙的主题曲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他十多年前的拍档小燕子赵薇演唱的歌曲。我刚一直在寻找赵薇那个时期啊，就是十多年前的作品，真的不太好听，所以还是拿了他近期的一首作品吧。这首歌他唱的还可以。 Thank you.

马不停蹄的忧伤是台湾的音乐人黄舒骏创作演唱的经典流行歌曲，也是他的个人专辑的名字。另外呢，他也有同名的小说散文集。当年他的野心不小，他要赶超罗大佑啊。可是这么多年下来呢，这个答案很难说到底有没有超越，可能在他心目当中他个人认为超越了吧。不过我认为黄舒骏早年的一些作品还是不错的，像《雁渡寒潭》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蔡幸娟的《问情》。这是92年的电视连续剧《戏说乾隆》的主题曲，由蔡幸娟演唱的《问情》。蔡幸娟她的情歌呢，唱的总是小家碧玉的，而唱一些悲伤的歌曲的时候呢，我们又能够听出那种淡淡的女人味儿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呢，他有一首很著名的代表作叫《有多少爱可以重来》，可是经由太多歌手的翻唱，歌曲本身的名气要大于这个原唱歌手黄仲坤的名气。我们要听到的是这一位有着非常 man 的磁性的嗓音的歌手演唱的代表作《 牵挂。 数着片片的白云，我离开了你，却把寸寸的相思我留给了你。牵挂的是红着眼的你，放心不下也是爱苦的你。数着片片的枫叶，我离开了你，却把寸寸的芳心我留给了你。牵挂的是也是孤独的你。 Yo 民歌已经唱了30年，当年我是阳光少年，如果民歌唱个50年，我就是个阳光老年了。Yo 少年中年还是老年，日子永远要向前，你们约好民国100年不见不散，到时候见，不见不散，到时候见。 Ladies and gentlemen, 2005 2005年 Reggae 玫瑰版的牵挂。 数着片片啊的白云啊，我离开了你，却把寸寸啊的相思我留给了你。牵挂的是红着眼的你，放心不下也是爱哭的你。 Don't worry now, be happy, I'll make you happy, OK? 数着片片啊的白云啊，离开了你啊啊，却把寸寸啊的芳心我留给了你。牵挂的是远离的你，放心不下也是孤独的你。 来一段新的歌词啊。 数着一根根的白头发，我今年40几，结过一次婚又离婚，儿子国中2年级，悲欢离合没什么了不起，人生的道理天天都要学习，人生的道理天天都要学习。 好音乐99让所在生命。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，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，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，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11月21日至11月30日，安祥伟业奥迪 4S 店12周年店庆感恩送礼，买大抽小再送1万元礼，天天有奖最难圆场礼，只要来了都有奖。记住，京良路廊发路口北83790100。 这里的价格比超市更实惠，这里的品种比超市还要全，这里是您一站式购物的首选之地。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热忱欢迎您的到来，热线电话03123877772。 红码头国际葡萄酒城数十家实体酒庄正式入驻电台指定购物平台，疯狂特购，精选近100种进口葡萄酒，以平民价格高端品质服务听众。佳节选红酒就关注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，所有酒品假一赔十，均有实体销售，售后投诉热线13488662345。北京沃德龙鼎吉利 4S 店现推出超高人气车型远景新帝豪100万款，综合让利8000元，新博瑞享18700，置换补贴最高享7000元，轻松贷贵及时。沃德龙鼎品鉴热线8030858588。